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七点钟叫醒你耳朵的依然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好，我是郭芒。 来听今天的早安闹铃惊醒歌 CP Happy。 终于能承诺开出一朵花，戒指不算大，心意即可拉，交杯酒喝下，你是我的家，肩并着肩捧在手心为你取暖，看着你是一种习惯，手牵着手，月亮放在胸口左边，说你要给我全部的爱。 里哪一对 CP 很 happy 呢？是我们这对 CP 吗？ 我们俩应该还算蛮 happy 的吧。每天早晨起来，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估计我们俩自己也会昏昏欲睡。但每次我们俩自己之间一看到的话呢，就会开始免不了有一番这个长枪短炮的感觉， 就唇枪舌剑是吗？是没有，我们还是非常和谐的。而且今天因为是周三，而且呢是郭平的 郭平 的 我是如萍，如萍，请你捋直了舌头再说啊！如萍， 你今天真的跟如萍还有点关系哈？ 是吗？ 啊，今天真的跟郭鹏的这个短视频日哈。不过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有点尴尬，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状态啊，它持续了好几天，突然停下来了。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 而且我关键看到了你今天本来准备的第一首歌曲，就让我忍俊不禁。 我换了，我们 CP Happy 嘛，今天大家行驶在路上，带给大家一个非常 Happy 的感觉。那么今天这个雨到底还下呢还是还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看一下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度，早晨的有雾，能见度比较差，而开车的朋友呢，请注意安全。今天降雨虽然呢已经没有了哈，但是呢闷热天气会来了，空气湿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呢在33度左右，但是这个闷热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大家请注意一下防暑降温。近期呢山区降水比较多，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家不要前往上述的区域去活动，总之要远离风险哈。 嗯，看起来好像今天降雨停止了，但是降雨带来的一些风险哈依然存在，所以说刚才的那个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具体的预报呢，今天白天是雾转多云的天气，东部南部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上升了，昨天是20几度啊，今天又回到了3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5%。那么今天夜间是多云渐阴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也有80%。 对。所以呢总体来说，我觉得前两天有朋友说，哎呦你看入伏天了，这么大雨，然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闷热，我们当时就跟你说了哈，这件事情呢你不要太着急，然后该来的总会来的，你看今天就已经来了，对吧？ 但是前两天的这个阵雨天气啊，特别是昨天傍晚啊，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有很多人也过来调侃了。那么今天呢早秀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啊。今天先看看哪十位朋友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签到的前十名，哎，占了我们的萝卜坑。来看看第一名雪云轩，第二名是 Z 建涛，第三名呢是陈立，第四名七秒的记忆，第五名是王小歪。 我怎么感觉大家开始要做萝卜炖了？ 萝卜炖完鲸鱼炖，鲸鱼炖完郭鹏炖。 第六名是哈喽王太太啊，他炖完了以后呢，第七名是江中草珊瑚，炖完了以后呢是第八名季大人，炖完了以后是第九名生活依旧，炖完了以后是第十名山顶洞人，反正他们10个人都已经炖过了哈， 还强行炖哈。但是今天呢，也希望大家依次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玩的话题啊。因为昨天在这个一直连续下雨的情境之下呢，网友们又是大开脑洞，给我们扒出了一些经典影片当中的下雨的场景， 是 就猝不及防的给我们来了一波回忆杀。 你是网友吗？昨天因为是你发给我的， 我是网友发给我的，网友总结好了之后，因为大家可能在朋友圈或者群里面，因为都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吧。 对，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比如说哈，就是昨天雨那么大，就像植树偷电动车那天那么大，你知道这是哪个剧吗？ 植树，入江植树吗？ 不是啦 啊，那是哪个剧？ 哎，它是叫入江，那但是我 入江植树是一吻定情 啊，是，这、啊、台湾版的它叫江植树 啊，是吗？ 那对， 看来我是老人了哈，我记得是博元崇的那个版本啊，植树。 对，就是植树偷电动车那天那么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依萍回陆家拿生活费那天那么大， 这个我知道，依萍你刚才上来你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啊，这样我都叫郭平。 对不起，这个真的是念顺嘴了。 是， 还有呢，像山菜离开道明寺那天那么大。 昨天你就给我发的这张图片哈啊，当然呢，还有人说呢，像沈佳宜骂柯景腾是大笨蛋那天那么大，大笨蛋啊，好像沈佳宜不是这么大吗？ 还有雨那么大，就像楚雨荨和慕容云海分手那天那么大，我觉得这你应该不知道吧？ 啊，这我真不知道哈。 啊，你不知道吧？ 啊，真不知道。 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啊。 就是早一版的张翰跟郑爽那一版的、哦、对，这真的是唤起大家记忆的，如果大家并不是很清楚的话， 是， 我们可以依次把雨那么大的这个镜头哈，我们试着跟主题曲联系一下。 好，那现在下面中华小曲库人肉小喇叭鲸鱼要上 线，就是考我的时间对吗？ 对， 比如说、 啊、 还有什么雨大的瞬间？ 好，是像 公主小妹里小麦和锦吃牛排吃到翩翩起舞那么大。 妈呀，公主小妹，我想想啊，这应该是张韶涵我恋爱了，应该是当中的插曲 啊。 我爱上你喜欢的模样，我爱上你，哎，应该就是这样的，对吧？ 哎，不错不错啊。 嗯，还有呢？ 哎，来，像泡沫之夏里欧辰吐血那天的。 泡沫之夏，欧辰，我想想，那应该是老版的，就是大 S 还有这个黄晓明那一版的哈。 对。 那我记得好像当时的主题曲应该是，我记得我爱过。也很过，应该是这样的。 哎，来来来，鼓掌啊！ 好像是，哎，对对对，还有， 哎，我觉得你玩一个这种接歌比赛，应该会接到天荒地老。 中华小曲库，你开玩笑？ 是是是，那下面一个啊，像《步步惊心》当中，若曦和四爷在雨中相拥那天那么大。 若曦跟四爷，《步步惊心》这当然我熟悉了啊。三寸天堂严艺丹的呀，不再唱。当然了，这个我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待会儿请原唱出来唱一下好了。我今天还真的有准备这首歌哈。 人肉小喇叭，你这个时候忽然断电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昨天大家玩坏了，雨那么大。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 哎，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呢？今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有奖品的哦。今天的奖品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两张。中国冰上芭蕾舞团呢，是首都访京15吨真冰搭建的24小时打造的非常独特的溜冰场，将会出现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啊。 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 400-635-3355，大家来告诉我们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发送答案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世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 我想买了 SUV， 要大，五座或七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9.88万起全部搞定，购车还享五重礼遇，试驾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 奇瑞汽车。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21日相约北京博瑞祥云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上班路，欢迎回来，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鲸鱼。 大家好，我是郭榜。 刚刚大家示范了一下哈，前两天的这个雨那么大，这个梗已经被大家玩坏了。所以来问问大家，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哎，比起来刚刚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一波回忆杀，比如说像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啊，像这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啊，大家这些熟悉的剧目，我们早秀的听众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大家纷纷想起的是火锅。 是不是跟你一开始 一开始的初心偏离得有点远。 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为大家会想到一些剧目，比如说不局限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经典剧目当中雨下的那么大的一些场景。 对， 大家真的想起火锅，而且不止一位听众，比如越来越好提到说、想起火锅睡觉啊，吃饱了睡觉。然后呢，一勺定乾坤也提到了火锅，王先生也说会让我想到我女朋友，因为她可以天天吃火锅、麻辣烫、串串香。 我跟你说，他们三个都是在不同的平台，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同时发来的这样的吃火锅的感觉，也就说明下雨天的时候人们好像真的比较偏爱吃火锅这件事情。同时也有人提到了睡觉嘛，我觉得下雨天睡觉是最爽的，因为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去睡一整天，因为平常的话你觉得哎呦大白天的你说睡觉多浪费时间呀，对不对哈？ 对，也可以了啊，就大家想到任何跟下雨有关的事情或者人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hen I'm in Berlin, you're off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Rome. 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As voices on the phone, wishing we could be more telepathic. Tired of the nights I sleep alone, 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find ourselves a home. We call the highest power. We can only do one town at a time. Words are not enough. Action speaks louder. Second time around. Sunshine in the rain， 就会上瘾这一句啊！ 你今天可是要发小视频的人，你不要一开始就把形象搞崩塌了好吗？ 我今天那段小视频也是一段， 还挺炸裂的。 哎，没，不能老用这个词。你看前两天人们就开始就有点反胃了，说郭鹏你老炸裂，关键是你每次老狼来了。 就炸了半天以后，那个小视频出来也不怎么炸。 切， 对啊，所以我今天就说我这是一段很有 swag 的小视频。 那加上了 swag， 这可还行。你是要回去 swag 午觉吗？ 这不，我就这次不 swag 午觉了，我就要把这个下雨的天的感觉要 swag 一下哈。 刚刚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了，哎，它是哪首中文歌曲的英文版本呢？也就是原唱的版本哈，就是来自 BW 乐团的 Sunshine in the Rain， 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已经听出来了，就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日不落，对， 对， 两首歌曲我都很喜欢。我觉得蔡依林那首改编版本也算是不多的改编原唱能改编的，我觉得跟原唱差不多水准的一首歌曲哈。 是，好听好听。那今天来问问大家，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可能对于音乐 DJ 来讲，就真的是下雨天，我就想起来跟雨有关的歌曲。比如说今天一开始给大家准备的歌曲是《淋雨一直走》， 是， 但是今天没有雨了，别淋雨哈，好不容易大家早高峰的时候开车出门的时候，没有大雨的天气阻拦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到单位哈。 对，你知道我下雨天想到什么吗？想到你上周下雨了的那段视频。 哎，对， 大家现在回复下雨了三个字还是可以看到那段视频，而最更逗的是我们刚才隐藏了关键词，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发了下雨了以后会干嘛，全部我俩都看不到了哈，忽然。 对对，那今天你准备的是什么？ 我今天准备的是，我现在要说吗？ 你要跟我呛声吗？ 我当然要跟你呛一下，因为你上周的时候，你知道你发了下雨了以后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说郭鹏，我跟你说啊，控雨这件事儿超级难。 对呀、 有本事你就来一段。 对呀、所以 昨天我一来，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啊，就拍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拍成了一段，你知道吧？啊， 哪有人我玩小视频拍两三个小时？好吧，那今天大家发送哪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大家不是很难的这个郭鹏的控雨视频？ 对，大家可以发送"控雨鸟"三个字啊，注意是"控雨鸟"。 对，月月鸟小哥哥现在真的是已经完全要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了。 是，昨天呢。偶然在单位当中碰到了一位同事，然后同事说月月鸟，然后当时就一惊，我竟然现在的名号都已经传了出去啊！ 对对对，大家想看到月月鸟小哥哥帮大家控鱼有数呢，就可以发送控鱼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当然要对比一下看谁控鱼控的比较好呢，也可以发送下雨了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索取上周哎净鱼控鱼有数的视频。 是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电影，最近我们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还挺多的，对不对哈？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今天是开幕了哈，开幕式演唱会的嘉宾阵容呢是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中外歌手以及动作演员。感觉基本是把所有娱乐圈的人一网打尽的感觉哈。 对，那除了成龙之外呢，还有像周华健、孙楠、常石磊，还有袁娅维，以及由古惑仔们哎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组成的，暌违20年再聚首的黄金兄弟等等哈。 对，包括呢《壮志在我胸》《真心英雄》等这些经典的歌曲也将被重新的演绎。这一次呢，还将在大同展映《醉拳》《A 计划》以及《警察故事》等多部成龙主演的经典动作电影哈。 那这一次呢，动作电影大家肯定可以看个够了。包括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经典动作电影之外呢，还有像《战狼二》《绣春刀二》《修罗战场》以及《红海行动》等等的这些影片。那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演员哈，那最让大家可能目光聚焦的就是这个暌违20年再聚首的黄金兄弟了。 古惑仔。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古惑仔》系列的主题曲《友情岁月》。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 刚太过于强调自己月月鸟小哥哥的名号，所以真的是误导了我们听众。好多朋友发过来了月月鸟控语， 还有发过来月月乐的，我有这么可乐吗？啊！ 但是最不能理解的是，刚刚林瑞墨远是我们老朋友了，他发过来一个控鱼鸟，鱼是鲸鱼的鱼，是怎么着叫郭鹏马鲸鱼控制住是吗？ 摁住！ 控鱼就是下雨的雨哈，控制住下雨啊！控鱼鸟那鸟呢就是月月鸟小哥哥，控鱼鸟三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口令了。 对， 红色部队最可爱，他说我以为你们要发天晴了， 天晴 是因为今天天晴了的关系哈。 是，其实我们俩就这个意思，因为前两天的雨太大，今天不知道到时候还下不下，所以我准备先把雨控制一下，是不是哈？ 哎，这么一讲，好像你还真的蛮厉害的，所以今天的雨是被你控制住的吗？ 这个不敢这么说了，但是我觉得跟我的这段小视频多少有点关系吧。 确定大家可以发送控鱼鸟三个字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这一段小视频。同样的，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前两天这个下大雨，这个雨太大了的梗也被大家玩坏了，那么下雨天会让你想到什么，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再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呦，好神儿，你这房间这么乱，你也不整理一下。 心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乱的是你的心啊。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既享生活的美好，奥迪 A6L 一创豪华 C 级行政轿车，搭载插电式混动科技，将传统引擎和电动机完美结合，纯电模式下零排放，满足您的灵活出行需求。匹配多种动力选项，即享驾驶之趣，更有直降8.5万元，即刻驾驭美好。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五折起，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心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立即预定。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100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了，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度，早晨有雾，能见度较差，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请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山区降水多，地质灾害风险高，请不要前往上述区域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雾转多云，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要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好听的音乐早餐的鲸鱼。 我是看了大家的回复已经有点不开心了的郭鹏。 大家发送控鱼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其实就可以看到郭鹏这一段控鱼有数的视频了。 首先呢，我刚才说到的是控鱼鸟，对不对哈？然后呢，大家呢发过来这个控鱼鸟和控鱼鸟就算了，有人发跳泥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可能希望你下周跳泥坑看吧。 对啊， 录一段跳泥坑的小视频什么之类的。 然后好不容易呢，我发出来一篇控鱼鸟，大家呢没有给什么回复也就算了。有个人说，哎，我发这个也能看到鲸鱼，鲸鱼鲸鱼我爱你。 是发送下雨了就可以看到鲸鱼了，谢谢各位。你看，就是我们两个控鱼有数，所以大家现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晴朗啊， 是 就不用再被大雨说到我们俩的，待会儿下起来我们俩怎么办？我们俩控制不了。 对，然后有人发空鱼鸟过来哈。 啊，这一份控制的控，下雨的雨，月月鸟的鸟哈，控鱼鸟这三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短视频索取关键词了。 是的， 当然大家今天呢也希望更多来跟我们聊一聊前两天这个下大暴雨哈，下雨天也让大家玩坏了，下雨天会让你想到什么呢？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努力只为明天跟我们说，下雨了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收衣服了。 下雨啦，回家收衣服啦，这好像是这个唐僧当时的一句名言吧。 哪个 是大话西游当中的唐僧哈。 但真的就是下雨很容易让大家想到影视剧当中啊，除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分享了比如说什么情深深雨蒙蒙啊，流星花园啊，这些剧目当中的下大暴雨的情节，熊哥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军师联盟当中，就是在葫芦谷司马懿绝境重生的那一场大雨哈，拿着乌龟吐着舌头，哎呀这个吴秀波演技真是好，诸葛亮一脸的不甘愿啊，要给这个书圈的秀波哥哥打 call。 你看人家秀波哥哥是书圈的，就是月月鸟小哥哥已经自动把自己从书圈撤出来了。 原来大家也是书圈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呢愈演愈烈，有人变成师傅圈了，然后呢我就准备把自己撤出来了哈。 啊，郭师傅现在是月月鸟小哥哥。还有像小陈子的答案非常暖心，他说还记得在1998年的时候啊，当时真的南方很多地区出现了洪水的状况，那么解放军叔叔去抗洪一直持续到7月底，当时才8岁的他画了一组漫画，希望自己有魔法可以把洪水排除。那把时间倒回到7月1号建军节，来让解放军叔叔过节。他说那时候也应该是他自己绘画的巅峰，就是画出来这个一组漫画，希望自己有魔法可以把洪水排除的状况。 哇哇，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天真的愿望，但是我觉得确实还挺美好的哈。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更多的答案，下雨天可以让你想到什么，可以试试影视剧当中的场景，可以是一件事情，可以是具体的某个人，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也有我们的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4张要送给两位朋友。 对，我们在第一时段呢会 pick 一位朋友，所以大家赶快现在抓紧时间把你们的答案抢过来。另外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电影的首映礼啊，《神奇马戏团》呢是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这部入围了今年上影节金爵奖的最佳动画影片的电影的作品，主要是围绕主人公一家重振叔叔的马戏团来展开的。因为一盒绝对不能吃的动物饼干而发生了一系列动物大变身的奇幻故事。 那这部影片呢，也是邀请了周笔畅来给影片唱中文主题曲，叫做《闪亮的魔法》。那比比昨天也是出现在了这个首映礼的现场，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哎，你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他说：“他先看了电影的一些部分和画面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很多魔法的故事，还有正面的情感，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完全沉浸在电影里面的。比如说刚刚有提到了这盒绝对不能吃的动物饼干，因为你吃了哪一个动物饼干，你就会相应的变成这个动物。”所以主持人也就问比比说：“你最想变成什么动物？”哎，我先问一下月月鸟小哥哥，你想变什么动物啊？ 我当然想变成月月鸟啊。 真的有月月鸟这种动物？ 大鹏展翅的大鹏嘛。 啊，好吧， 就是大老鹰。 那比比说自己最想变成恐龙，还有长颈鹿。 他是多想让自己脖子长一点啊！ 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比比给我们的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所演唱的主题曲《闪亮的魔法》。如果有魔法可以变成你想要变成的动物，你想变成什么？ 你想变成什么？ 熊猫可以睡觉。 看哪里有一场奇怪的秀，奇怪有人变成动物了。他到处求朋友，朋友来救来救，把魔法悄悄传授。看看他能忍受有多久，不管怎样梦想要去守。相信他有魔法会成功。

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eal if I let you meet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crazy. For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s too gay. I'm sure them other girls were nice enough, but you need someone to spice it up. So who you gonna call? Party, party, coming right up like a Harley, Harley. Why is the best food always forbidden? I'm coming to you now doing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white horses and carriage. I need you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Cardi B, Girls Like You, Yeah。 所以你到底在嗨什么？ 因为 Girls Like You 啊，就是因为说实话，每次看到 Cardi B 这个名字呢，莫名想夜， 就想给他打扣是吧？ 是。 但我现在心里有点慌， 嗯， 就是我是大力神杯，我现在有点慌。 你慌什么？ 慌 大力神杯啊？ 就是你知道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Me 这种已经给自己贴上标签了之后，就有点架上去下不来了。 啊、对，就像静瑜现在的。名号呢，在大众的眼中呢是叫做中华小曲库，在我眼中叫做人肉小喇叭，对不对？ 就是中华小曲库，就大家 Q 什么我就要唱什么。 是。 那比如说小西就真的考我了。 小西说呢，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要唱出来哦，中华小曲库姐姐。 哎，碰巧我今天还会，而且我告诉你，今天这首歌曲哈、啊、是我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所以你确定你要听到8:55呢？ 对啊，听到你是准备8:55才唱 吗？最后一首歌不，现在可以唱一下，就这首我正好会哈。你要问到我不会的，我是真的没办法啊。 是是是，那么你要不要来一句现在啊？ 这很简单呐、啊。 嗯。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哎，好。 对吧、 啊？ 所以跟下雨有关的，大家也可以过来 cue 我们两个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来问大家的，就是说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 是 很多跟下雨有关的影视剧什么之类的， 嗯、 完全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什么情深深雨蒙蒙 啊，对对对对。哎，那我重新来问你一下，如果我 提到一个场景，你就会立刻把主题曲唱出来吗？ 我中华上去过应该没有问题。 当做那个时段的 BGM 好不好哈？ 我试试啊。 好，那么雨那么大，像植树偷电动车那么大，那天那么大的时候，你应该。 我们找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看明白你的重要。因为临时扣，可能词儿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 哦，但是 遇到 雨突然又像依萍回到陆家拿生活费那一天那么大。 哦，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 但是忽然那个雨呢又像山菜离开道明寺那天那么大。 陪你去看流星雨 落 在 这地球 上。 终于找着一首我会唱的，我感觉。 所以前面那些你都不会吗？ 基本不会吧。 那我再考你一下，就像沈佳宜骂柯景腾你是大笨蛋。 与你相遇多幸运。 那是小幸运，那是另外一个。 啊，不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那这是什么？ 这是那些年一起追，这是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哦，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吧。 哎， 今天这趴 PK 呢我算是输了，但是我觉得视频当中我可能还会扳回一城。 对，那大家能不能扳回一城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空余鸟或者下雨了。下雨了是我上周发过的视频啊。 是啊， 空余鸟是本周郭鹏新鲜给大家上线的。 是， 那其实提到了下雨了会想到什么呢？哎，丽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啊，就是这天真他们俩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就是说下雨天会让我想到萧敬腾。 嗯， 哎，萧敬腾来没来？这两天总觉得他是不是长居北京了？他又来找张杰打游戏了吧？应该。 我觉得这也太坏了，这两天长居北京，你不能用这个下雨天就能摸索到这个萧敬腾的这个行程啊，这不太好啊。 嗯，还有小安也提到说，下雨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电影《无问西东》。 嗯， 雨太大了，所以老师讲课听不见，那么老师就干脆在黑板上写了“听雨”两个字，就不再继续讲了。那种情怀啊，感觉真好。所以《无问西东》的主题曲，郭鹏，你可以吗？ 我终于找到一首自己会唱的。 你居然会啊！哎。是什么我都忘了， 是毛不易唱的那首《无问》 哦。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 哦，没点印象。 好吧，就这句就好了啊。OK 是，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可以继续向中华小曲库发起提问哈。 嗯， 看看你想到的场景我能不能够给你配出来 BGM。 是的啊，这个 BGM 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确实是我最爱的科幻之一嘛，由刘慈欣的原著改编，郭帆导演执导的冒险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最近呢是曝光了第三支预告片。预告片当中呢，吴京所饰演的宇航员与俄罗斯籍的同伴一起到空间站去执行任务哈。 那《流浪地球》讲述的就是地球正在遭遇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危机，感觉有点好莱坞大片的起航模式哈。 嗯。 但是为此呢，人类不得不开启了“流浪地球”的计划，顽强自救，冒险一波， 为人类而战。 不知道他们在开启“流浪地球”计划的同时，需不需要这样一份流浪地图呢？有请孙燕姿。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世界杯可不是只属于男人的舞台，提起世界杯总会有那么几个名字会让你的心房一荡。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征服了全世界的一位世界杯女孩苏珊娜。98年的法国世界杯，罗纳尔多大放异彩，虽然决赛突发怪病，最终巴西队也是折戟沉沙，不敌法国，痛失冠军，但是罗纳尔多还是在这样的世界舞台当中奉献了自己最为精彩的表现。提起98年世界杯，那个在看台上身披巴西国旗为罗纳尔多加油助威的金发女孩让多少人难忘痴迷，她就是罗纳尔多当时的女友苏珊娜。激情四射的法兰西之下，苏珊娜无疑是最浪漫的一抹亮色，她和罗纳尔多也是当时足坛最被艳羡的金童玉女，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走在一起。罗纳尔多的感情生活仍然丰富，而苏珊娜则是嫁给了巴西的国门塞萨尔，相夫教子，过着和和美美的生活。如今苏珊娜已经少了当年的青春美艳，但是提起世界杯，那个女孩的身影总会闯入你的脑海。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 GEM 邓紫棋新的心跳，希望你能够继续像年轻时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心跳。 也许你看过太多悲剧，也受过太多委屈，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但生命够曲折才够 安快跑 Running Time。 所以需要让我帮你唱后肯吗？ 大家好，我是刚刚这个跟着这个帮我唱 hook 的静瑜，然后跑的大汗淋漓的郭鹏。各位，我要回来了，识别之后我要带着大家跑的大汗淋漓，说你看话都说不通顺了。 在整个我们的世界杯清晨快跑期间哈，早安快跑暂时是暂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暂停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跑步呢？现在我们终于回来带节奏了，大家要跟着我们奔跑起来。 是的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却好像在这一天不太适合跑步，那就是下雨天这一天，你想到了什么，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刚刚选的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适合我今天，比如说大家看中国新说唱的时候，都会被邓紫棋那句我可以帮你唱 hook， 需要我帮你唱 hook 吗？我今天就是来帮大家唱 hook 的。 哦，你今天就是来帮大家唱 hook， 因为我刚刚自己大放厥词说号称中华小曲库，大家可以尽情的拿下雨的歌、下雨的场景过来考我。然后呢，我就是收到了很多很多， 是， 我现在有点害怕，我觉得我真的不能满足大家。 我们来说几条哈，宫野彦敏们说就比较简单了，他说两个人的荒岛会不会？ 这我当然会啊，因为我很喜欢 SHE 啊，对，就是 SHE 当时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淋湿了。就知道谁会比谁胆小。 哎，好像 听过吗？ 好像还真考不倒你。 哎， 我还真没有听过。小鱼仙的说下雨天会让我想起了，感觉莫文蔚的阴天和非工作日的下雨很般配。 这完全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爱情不就是精神鸦片，还是只寂寞的无聊？ 怎么感觉唱出了一种我独自走过那一生吗？这种感觉， 崔健派的这个李宗盛唱法哈。小鱼仙呢，当然他也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最近一直在关注西二旗地区的这个排水的情况嘛，对不对啊？那也期待呢，能够在下雨、在暴雨天的上班族能够出入平安啊。 对，来一个神笔马良，给你把那些下雨的地方全部都填平啊， 全部都勾掉啊。 是，还有胡静刚刚问我说：“小公举啊，静云，你不是老说你喜欢杰伦吗？那他的雨下一整晚，我还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我就会唱这首歌了啊！ 怎么唱？ 雨下整夜， 这七里香了， 是这首歌哈。 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考考我哈，看看中华小曲库到底能不能接住大家的招。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体育界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虽然世界杯结束了，但是关于足球很多的消息也要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是，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是博尔特退役之后呢，好像这个世界一百米的这个记录经常是慢了不少，因为现在呢，夺冠的人基本是9秒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可以了。那短跑名将的博尔特最近在干嘛呢？下个月开始呢，博尔特将在澳超足球联赛当中的中央海岸水手进行为期6周的试训，以确定是否能在球队立足参加澳超联赛啊。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博尔特在从田径场退役之后呢，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足球梦。为了可以踢上职业足球，之前的时候他曾经在德甲的多特蒙德俱乐部还有挪威的球队来进行一些试训。那这一次也是正式加入到澳超足球队当中来开始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 总体来说呢，就是去的联赛级别越来越低了。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他跑得那么快，真的在就是足球场上会很有优势。就是说你可以接一些长距离的传球啊，包括速度可以超越别人。 但是你知道足球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踢出那个球要比你跑得快才行，不能他先跑在前面，足球在他身后吧。 我不管，我就是跑得快，我要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我们走在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却我的理想，我依然在生长，有不到也无法隐藏。

Rainy Days 来了自 Baby M 还有 Christian Bobster、 嗯、 这是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也算是主题曲吧，来问问大家下雨天都能想到什么。刚刚在第一时段当中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答案哈，很多还蛮暖心的。 对， 就比如说像噜啦啦跟我们说哈，这样连绵的下雨总让我想起了南方的家乡，雨衣呢总是常年躺在车筐里，有了闺女以后啊，就经常带着她去踩水，雨鞋买了一双又一双， 嗯， 尺码小了都没等到北京下雨，所以最近小丫头真的高兴坏了。 所以刚才呢一开始呢大家也在跟我来这个安利这个所谓的这个踩泥坑，其实是这个 小猪 佩 奇的梗，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们准备让我去踩吗？我应该是猪爸爸的这个角色吧，是吧？啊，刚才呢其实我们还看到一条呢会比较让人觉得有点暖心的，就是小岸的这个答案哈， 嗯， 小岸呢一直也是说到了这个当时呢看到无问西东当中的一个场景啊， 对， 他说呢这个下雨天呢会让他想到的是电影无问西东当中雨太大，老师呢讲课的时候听不见，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听雨不再继续讲，那种情怀的感觉真好啊。 嗯，那手机尾号是4224的小岸，我们就要恭喜你来获得了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两张。 嗯，炎炎夏日冰上飞翔8月15号到19号，英国冰上芭蕾舞团是首度访京，15吨真冰搭建的独特的冰场将出现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啊。 那冰上天鹅湖这部经典的剧目呢一共有7场的演出，会让北京观众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感受来自冰上秀的凉爽和畅快。因为这是冰上天鹅湖，所以说我们这次是要把冰整个搬到舞台上去的。 嗯， 制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每次制冰的过程都很惊心动魄。 嗯， 那或许有些观众会比较担心，但是呢英国芭蕾舞团的制冰技师们从来没有失败过。 对，通过呢冰上芭蕾，观众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剧场舞台上欣赏到那些原本只能在体育场馆的滑冰赛事才能看到的技巧，比如说三转空翻以及三指环、双周半跳、螺旋跳、双周抛以及空中体操和连续托举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 嗯，刚刚你提到的这些专业的名词哈，好像更多的是在花样滑冰的运动场上听解说员提到过哈。 嗯， 那对于花样滑冰运动场来对比来讲，我们这次把他们全部移植到剧院舞台的冰上芭蕾表演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冰上芭蕾表演的面积仅仅只那对于花样滑冰运动场来对比来讲，我们这次把他们全部移植到剧院舞台的冰上芭蕾表演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冰上芭蕾表演的面积仅仅只有运动冰场的1/7甚至1/8，所以说极大的增加了冰上各种跨步和跳跃动作的难度，因为你助滑的那个距离没有那么大。那么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呢，他们的演员也真的是用花样滑冰的语言来为大家讲述天鹅湖的故事。 对，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杂技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的元素在其中，甚至有些花滑动作不是大家在运动场上经常见到的，因为呢在冰上天鹅湖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哈。而那些飘逸闪光的服饰也是非常危险的要素之一，所以冰舞演员呢在旋转以及抛跳的时候，冰刀和服饰下摆的相遇都有可能会造成难舍难分的失误，所以这种失误率是很高的。所以反过来说明呢这部剧当中真的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部剧啊， 就看点也很多啊。那这一次冰上芭蕾天鹅湖呢也是完美的化解了观赏和危险的关系，让观众如同走进了冰雪世界当中来体验我们演员们极致的飘逸和动感。 嗯，冰上天鹅湖的高质量的演出也获得了评论家们的肯定，也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会有机会把这样的一部非常棒的冰上天鹅湖来送给大家哈， 来推荐给各位啊。刚刚来恭喜小岸获得我们第一时段的两张门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张门票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下雨天会让你想到什么，发送答案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

首歌曲《请与这样的我恋爱吧》，来自小五和薛明媛哈、啊 哎。 这首歌同样也是最近刚刚上线的综艺节目《请与这样的我恋爱吧》的主题曲啊。两个人唱的真的是你来我往，你浓我浓，甜甜蜜蜜。比如说我下雨了，你就控雨。 是，我就控雨吗？大家如果想看到控雨的话，现在可以发送"控雨鸟"这三个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首先呢，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平台，你才能够看到我是如何来控雨的啊。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一直忍着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进来了。 对，再也忍不住了啊！ 上周呢，静瑜是发了下雨了哈，大家还可以收到我上周的小视频。 嗯， 那这周发送控雨鸟就可以看到，哎，郭鹏是怎样控雨有数。今天早上让大家在晴朗的天气当中去上班的。 对，关键的是这是一段非常有 swag 的小视频啊！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下雨天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啊？其实我觉得能想到东西还挺多的，很多人都想到了一些。我们平常想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今天真的是点名率最高的一个答案了。 我们俩刚才在商量一件事，你说为什么大家会想到火锅这件事儿？ 没办法理解，就可能看到别人在外面淋着雨走，自己在屋里涮火锅的时候，感觉 自己觉得很爽 吧。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你比如说像《一天一点爱恋》有提到了火锅， 嗯， 还有刚刚我提到说，我今天可以帮他唱 hook， 对，我就是邓紫棋，我就 JEM 邓紫棋。 是。 那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火锅哈，还有人问我说， 嗯， 考一下中华小曲库，看看能不能接得住招。 是弟弟说呢，下雨天呢就想起了火锅，外面稀里哗啦的，屋里呢热气腾腾的，涮完羊肉，然后再涮这个叫什么松蒿啊、蒿子干啊，再来一袋龙潭方便面，简直太幸福了啊！顺便呢想到的是《火锅底料》这首歌，想请美女静瑜来唱一下。来， 最近中国新说唱火了之后，这 rap 我真的不行啊，我只能第一句。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嗯，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小火火，那什么？ 我小火，算了。 江狸猫，对，大概、 哎。我觉得咱们俩得 都不要闹， 咱俩 来跟刀条，哎，不错嘛，我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行，自己给自己打 call 了。我觉得下一次我们俩可以 PK 一下 rap， 所以咱们俩要好好练一练。 我回去练一下了。 好练一下哈。 对，当然对我提出 hook 需求的还有很多朋友啊。 是，来看小西说，雨那么大，就像鹤。谈去接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罗子君，那天的雨那么大，所以 BGM 小曲库。 滂沱大雨里，繁忙车阵里。哎，这个还真难倒我，因为我看过，这是我的前半生的主题曲。嗯、 对， 你看过吗？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的后半生吗？ 你前半生，这纯属记错了啊！ 是 啊。今天其实来问问大家，下雨天会让你想起什么？ 嗯、 因为最近这个雨那么大的梗也被玩坏了。比如说大家说，像植树偷电动车那天那么大，像依萍拿回陆家拿生活费那天那么大。那刚刚小西也是跟我们说啊，像贺涵去接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罗子君雨的那么大， 对， 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下雨天会让你想到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着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因为今天我们一会儿呢还会继续 pick 一位朋友呢，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两张。当然呢，说完了以后刚才说到的下雨的这些事儿之外呢，日落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心灵激荡，因为不少网友呢会在网上分享日落的美图。那么哪里的日落是最值得一看的呢？去年全球网友呢在图片的分享网站 Instagram 上面上传了大概2.86亿张日落照啊。 嗯，那有英国的一个机构是根据这些日落照哈、啊、排出了世界十大日落观看圣地。 嗯， 那么排名第一名的啊，就是传了这些照片当中有570万张都是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 嗯 就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还有印尼的巴厘岛。 嗯，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分别是法国巴黎、澳大利亚的悉尼、英国大伦敦地区、俄罗斯的莫斯科、印度孟买以及泰国普吉岛和西班牙的伊比萨岛啊，这 伊维萨岛 啊。对，嗯， 日落照的这个上传数量都超过了100万张，所以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如果想要看日落的话呢，就可以选上述的这些地方啊。 但是我跟你说啊，加利福尼亚排在第一，我有点不服气。我估计那儿单纯是因为人比较多而已。 嗯，海滩吧，可能就比较适合看黄昏、看日落这样的一个美景。 哎，也有道理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名字就叫做《黄昏晓》。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风吹呀吹，吹呀吹，吹在黄昏的空中。我飘呀飘，飘呀飘，飘不进你的心中。问一问风怎么说， 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痛，倒不如问一问我又怎么去过。风吹呀吹，吹呀吹，吹在微凉的梦中。我追呀追，追呀追，却停在原地不动。风为什么还不走，陪着我安静等你划过。我不再问为什么，因为我懂了。拥抱的温度只有你清楚，通往幸福的旅途。黄昏才领悟该往哪里停住，我用一辈子去追逐。 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Got an email at 22， told me I could be a star。On a plane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wait to start。Landed at JFK。Father Christmas picked me up. Checked into a dream hotel, and I though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uck. I walked into my interview, and I though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uck. And oh, if I only knew.Stand like a one-man band, and I'd say all this is new to me, but here's how it's gonna be. And I'd say, hey, there is more to me than meets the eye. Let me be who I wanna be. And I'd say, hey, I'm an oddity, and that's alright. Let me fly and follow my dreams. Then I'd say, hey, thanks for the weekend. A good time was had by.I had so much on my mind. Amazed by the bright lights, I stayed up half the night. And boy, I took a leap of faith, with nowhere else to go but up. I walked into my interview, and I though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uckStand like a one-man band, and I'd say all this is new to me. I'd say, hey, there is more to me than meets the eye. Let me be who I wanna be. And I'd say, hey, I'm an oddity and that's alright. Let me fly and follow my dreams. And I'd say, hey, thanks for the weekend. A good time is had by all. And I'd say, hey, thanks for the weekend. I ain't a spin doctor, but thanks for the offer. And by the way, hey, thanks for the weekend. You know I had a ball. And I'd say, hey, thanks for the weekend. I ain't a smooth talker, but thanks for the Fiji water. Water 来自 All City。 OK， 水啊，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下雨天会让大家想到什么呢？天马跟我们说，总是让我想到当年在老家一个人坐在老师的窗户边上发呆，放空自己的画面，想起自己十八岁的时候画画的种种。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像感觉很像泼墨的山水画，有没有哈？ 很有意境啊。还有彼岸也跟我们说了，就很小的时候啊，家里下大雨，连着下了好多天哈，所以小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雨天带给自己的一些记忆。 是，这个记忆呢，还是对他来说非常深刻的。神爱小海说呢，下雨让我想到了98年，不光是世界杯，法国战胜了巴西，更因为98年的大雨，在我的老家的黑龙江呢，是造成了很大的一种灾害。当然呢，这个在那个段时间呢，解放军的同志呢，到我们那里是没日没夜的去抗洪抢险，而老百姓呢，也是煮了饺子去街上给解放军同志们吃。所以当时呢，感觉是非常有爱的一个画面，让我们非常幸福平安，也是有人为我们用生命在捍卫，感谢他们哈。 还有李也跟我们提到说，下雨天让我想到啊，小时候小区旁边的草地里，一旦下完大雨，里面的青蛙就像交响乐一样一叫一整晚，有时候青蛙叫完了还有蝉鸣，当时觉得很吵，现在真的很怀念那时候的吵闹声。不知道为什么我脑袋当中想起了 BGM。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的一只小跳蛙。 肯定不是这个曲子，如果是这个曲子的话，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这么有意境了，应该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首歌了。 哦，是这首歌 的部分。对， 好吧好吧，我刚才正准备下雨下整夜呢哈。 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下雨天自己会想起什么。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两张票要送给各位，这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两张。 哎，英国冰上芭蕾舞团的首都访京，15吨真冰搭建了24小时打造的独特的溜冰场将出现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我们每天呢会 pick 两位朋友，每人呢是有两张票。在我们的8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要 pick 的是手机尾号为5244的小夏，来恭喜他获得了我们这次的两张门票哈。 是，他跟我们提到了哈，下雨天让他想到了妈妈当时为他缝雨鞋。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说，哎，买一双塑胶的雨鞋，当然雨鞋破了的话要帮他补，所以想到母爱的这个场景，也觉得是蛮美好的，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次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 小夏的妈妈真的是心灵手巧，第一次听说有人补雨鞋的，估计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哈。 那气温呢？昨天的强降雨是持续的影响到北京，截至昨天上午8点的时候，城区的降雨量已经突破了100毫米。那么北京市气象局还有国土委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那未来一段时间呢，本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了。 当然呢，今天呢，从昨天开始呢，北京正式入伏，而今天呢，北京虽然还有阵雨，但是刚才说到了，今天开始呢，热伏的桑拿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请各位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的这件事情啊。另外呢，今天想看到两段非常好玩有 swag 小视频呢，可以发送控雨鸟和 下雨了。对， OK、了， 下雨了是上周的视频啊。控雨鸟，控制的控，下雨的雨，月月鸟的鸟，就可以看到月月鸟小哥哥非常 swag 的一个小视频了。 不能这么说啦。 今天不管是控雨下雨还是下雨天让各位想到了什么，我们聊了一整天跟下雨有关的事情。那么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有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你憋了这么久终于要把这个大招放出来了。 哎，大招要放出来了。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喽，各位。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